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568-6868-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到12号本市多降水天气，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降水比较明显，持续时间长，外出需要带上雨具，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，合理安排出行。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。特别提醒大家，近期不要前往山区、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多云见阴，西部、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，东南风2-3级，气温26到29度。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东转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黄小秋已经在门口候着了。黄小秋怀里抱着小儿子，手上牵着大闺女，眼睛红肿，像个刚刚丧夫的中年遗孀。这个可怜的女人在确认老公没有和别人私奔，也没有惹什么经济问题之后，终于有勇气走出家门，把自己的遭遇倾诉给他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时候，童心乐于倾听黄小秋的哭诉。人们总是可以从别人的悲伤中得到安慰。几个月前，黄小秋像老妈子一样教导童心，你应该接受那个孩子，不能和赵腾飞闹。现在童心有机会用相同的口吻来劝导黄小秋。 跟刘学明过了15年，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是这样的人？太不是人了，简直猪狗不如。 虽然眼睛已经肿得像桃子，但一提起刘学明，黄小秋还是止不住的流泪。童心把孩子们带到卧室里，给他们打开电视，调到动画频道，然后回到客厅，在黄小秋身边坐下。今晚 无论黄小秋多么啰嗦，多么唠叨，童心都有足够的耐心来安慰他。黄小秋接着说，这平日里看着他老实巴交，温温弱弱的，你说怎么就突然变得铁石心肠了呢？抛下一家人说走就走，我和孩子倒还罢了，他爸妈怎么办？都快70的人了，三天两头住院，我一个人哪能顾得过来呀？童心，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这辈子就是来给这个王八蛋还债的。童心明知故问，刘学民给你打过电话了吗？ 打了，去都城了。 他没说去都城干嘛？他说要在都城干一番事业，具体要干什么估计他自己也没想明白。你说说看，这个王八蛋多么不着调，都城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群英汇集的地方，多少有本事的人在那儿都混不下去呢，他一个小县城的土鳖要去都城干事业，他能干什么？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 黄小秋拉着童心的手声泪俱下，他显然已经顾不上童心逃离都城的隐痛。 哎，都城人多，机会也多呀，说不定刘学民还真能干出一番事业呢。既然他想出去闯，那就让他去吧，也许会有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呢。 童心心里略过一丝不快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一个从未走出一城的黄小秋，能指望他有什么更大的见识呢？ 童心，快别拿他开玩笑了，还衣锦还乡呢，我估计啊，他很快就会流落街头了。 哎，你们家刘学民怎么说也是研究生毕业，文笔又好，在都城还不至于找不到工作。 哎，那你说他这样的条件在都城能干点啥呀？ 去出版社做图书编辑，去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，或者去影视公司做编剧，都有可能的。我有好多朋友在都城都是靠码字吃饭的，你要相信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都能活下去。 童心，那你找找你那些朋友，先帮刘学民找个落脚的地方吧。 黄小秋这次没有扭捏作态，他几乎是脱口就发出了求助。 小秋，刚才你还骂人家猪狗不如呢，这一转身又想帮人家找工作，你说这女人呢是不是贱？ 贱，真是贱，都是被臭男人逼出来的。他是我孩子的爸爸，就是蹲了监狱我也得眼巴巴地等他出来，不是？不指望他，我还能指望谁？ 黄小秋止住了眼泪。找工作的事先别着急，刘学民现在呀，未必有这个需要，他既然去了都城，一定做过一些准备。这样，你先问问他，如果真找不到工作，我再帮他打听不迟。 好吧，童心，让你费心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生活都被他毁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同事、邻居，还有市里的领导。 你想想，咱们把他从镇上弄到市里来，费了多大的劲儿啊，欠了赵市长多大的人情，他就这么一甩手跑了， 说不清道不明的。 童心，你这些天在外面听到什么没有啊？ 当一个女人开始在意外面的流言蜚语，就说明她已经从家庭变故的打击中缓过神儿来了。童心说，一城人都爱说闲话，说几天也就过去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两个孩子，尽量别让他们受伤害。孩子们习惯了有爸爸在身边，现在突然见不到了，估计会不适应。 是啊，老大还好一些，这老二天天喊着要爸爸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。 他爸爸是出去干事业了，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就实话跟孩子说就是了。接下来黄小秋又说了很多话，说他当初为什么嫁给刘学民，他们如何节衣缩食的买房子，如何不辞辛劳的赡养老人抚养孩子，如何兢兢业业的工作。在这些絮絮叨叨的叙述中，黄小秋的表情忽而温暖恬静，忽而悲愤交加。其实他想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，现在稳定体面的生活来之不易，刘学民不知珍惜还异想天开。童心越听对刘学民的同情越多，即便是夫妻，谁又能真正体会到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呢？正如刘学民意料的一样，黄小秋是个能干的女人。跟童心声泪俱下地哭诉了一番以后，她很快就恢复了元气，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拜访市里领导，向他们说明刘学民的真实情况，替刘学民办理了辞职手续，以极低的工资从乡下请了一位远房亲戚帮他照顾孩子，带四个老人去医院检查了身体，帮他们每人买了一份医疗保险。做完这些善后工作，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黄小秋依旧每天步行去教育局上班，依旧热情地和街坊邻居们打招呼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吴美英不用再去单位上班了，原本就是做做样子的工作，现在家里有了孩子，连样子都不用做了。吴美英办了退休手续，专职在家带孩子，又从省城请了月嫂。在月嫂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她就搭把手。这个孩子为他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，连赵志平都不得不承认，吴美英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。但这个孩子到底管他叫妈妈还是叫奶奶呢？按照吴美英的想法，这孩子是赵腾飞的，应该管自己叫奶奶。但赵志平坚持让孩子管他叫妈妈，理由是，如果孩子管吴美英叫奶奶，人们就会知道这孩子是赵腾飞的。既然办理了正规的收养手续，就应该让孩子管他们叫爸爸妈妈。赵腾飞的妈妈竟然跟吴美英开起了玩笑，如果这孩子管你叫妈妈的话，你就比我低一辈儿，你就不能管我喊嫂子了，你得管我喊婶子。 赵腾飞的妈妈如今已经可以正常说话了，只是腿脚还不大方便。吴美英也满脸笑容地打趣：嫂子，你可真是老糊涂了，我们盼着你身体恢复，你现在能说话了，说的却是不着调的胡话。赵志平说：叫什么不重要，叫我们爸爸妈妈也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只要咱们知道这是老赵家的孩子就成。赵修齐说：志平说的对，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赵家有了男丁，我们俩得好好谢谢美英，如果不是你运筹帷幄，这事儿啊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。吴美英也不谦让：是，你呀是该好好谢谢我，这种事儿你们大老爷们儿还真搞不定。事实上这件事确实让吴美英费了一番心思，先是说服了童心，让童心接受现实，接着又托关系安排梁元去省城进修。实际上这半年梁元哪儿都没有去，吴美英给梁元在省城租了一套三居室，雇了专职保姆，让他在省城生孩子。起初梁元并不同意把孩子送给他们，但是当梁元拿到调令还是动了心。仔细想想，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？市长夫人鞍前马后，想办的事都替他办了，再不答应就太不识相了。赵腾飞的这次出轨不仅没让赵腾飞仕途受损，反而让赵家多了个儿子。四个老人围着孩子笑逐颜开的时候，差点就开口表扬他了，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补赵腾飞和童心的夫妻关系。童心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搬到另一个卧室睡了。童心和赵腾飞已经好几个月没在一起了，有好几次赵腾飞洗漱完毕穿着睡衣凑到童心的床边，童心都不冷不热地说：我大姨妈来了。赵腾飞想说：两周前你也是这么说的，你这大姨妈来的可真够勤的。话到嘴边，赵腾飞又咽回去了。他尴尬地拉上门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。童心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，让赵腾飞想起在都城的那些日子。每次吵架，童心都会把他赶到客厅去。随后的几天，赵腾飞不得不低眉顺眼，各种讨好。赵腾飞恨透了童心的性惩罚，感觉自己像一只拴着绳子的狗，被童心攥在手里。赵腾飞觉得，他们的性爱并不是充满激情的精神交流，而是物质生活的一部分。是从那些琐碎的争吵和卑微的讨好中得来的。但没有办法，赵腾飞只能任童心摆布。因为那时候，赵腾飞对童心充满了欲望，并且他自认为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。他们一直生活在经济压力之下，这让他觉得愧对童心。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。首先，对于做爱这件事， 赵腾飞已经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渴求了，他已经对夫妻之间的姓氏失去了兴致。之所以还愿意流露出祈求的眼神，完全是习惯使然。其次，在生活上，赵腾飞并不觉得自己对童心有什么亏欠。童心所有的物质需求，他赵腾飞都可以满足。他可以毫不愧疚地对童心说，你是义城最有尊严的女人，不用担心生病住院挂不上号，不用担心孩子上不了好学校，更不用在逛商场时眼巴巴地盯着价签儿。这一切都是自己辛苦奋斗得来的。遗憾的是，童心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变化。难道女人可以仅凭借姓氏就控制男人一辈子吗？难道童心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婚姻的本质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？一旦一方失去了力量，这种对抗就会因为打破平衡而失去意义。赵腾飞知道，那个孩子伤害了童心，但童心应该学会接受现实，应该向婶子学学，做一个知趣的女人。端午节前一天，吃完晚饭，两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赵腾飞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购物卡，放在茶几上。明天去商场买几身衣服吧，你好像有段时间没买衣服了。童心没有抬眼皮。有什么好买的？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穿什么不都一样吗？哎，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无论什么年纪，该买还得买。明天晚上，咱们和徐书记一家吃个饭，你还是准备一下，以示对人家的尊重。我可以不去吗？那怎么行？这是家庭聚会，你怎么能不去啊？我就想待在家里，看会儿书。童心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电视，其实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。童心的回答让赵腾飞感到愤怒，这不是拒绝，而是赤裸裸的挑衅。赵腾飞觉得童心说身体不舒服都行，但是童心偏不这么说。我就想在家里多看会儿书，多么冰冷的理由。赵腾飞点着烟，踱步到阳台上，隔窗远眺。一河边有人在跑步，路灯下的柳枝泛着嫩黄的绿光，初夏的暖风吹着赵腾飞的胸膛。这不应该是个吵架的夜晚，无论如何，明天的饭局都已经约好了。赵腾飞需要拿出点耐心来，跟童心好好谈谈。他回到客厅，搬了一只凳子，坐在童心的对面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